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相干？ 陪夫人从河西到舒寨去访 安后，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趟的呀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Thank you.